说那个房子倒下来了，对吧？好像很少有出现这样的情况。大家注意到中国的这种看来不大坚固的、不大科学合理的、没缺少三角形稳定性的这个结构，它又有一个好处，中国建筑还是有一点好处的，就是它的弹性非常大，它安全性还是蛮高的。这跟西方不一样，如果你看到有一个欧洲的建筑有根柱子断了，那恐怕你是看不见的，它随之就整个的就倒塌。所谓三角形的稳定性有在这儿的地方，它会不变，它连歪斜都不会有，但如果它歪斜了，如果它变动了，它会在瞬时间发生破坏。我想如果作为一个大问题来谈的话，这恐怕也是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的差别。中华文明可能会出现很多问题，但是它生命力很强，它会持续下来。我们的生命力非常顽强，这个东西是我们文化的特点。那么那西方那不大这样，你可以看到它非常辉煌灿烂，那么它可能一朝一夕就完全消失了，这个在西方很多都消失了。那么平遥是一个很多古建筑遗产的城市，平遥文庙非常了不起，是国家级文物，很大，在城东边，东文西武，对称的西边呢有个武庙，它有一个戏台，戏台美丽壮观，所谓的残缺美了，虽然很残缺，但是它过很久都不大会倒的，它的生命力非常顽强，它的美也很顽强。那么平遥民居看一些细部啊，柱子啊，脚下啊，因为这个淋雨比较容易淋到这个地方，虽然这个柱础做的比较高，这个比北京的要高了，那么因为这个地方雨水还是比较多一点，所以这个柱脚很容易腐烂。刚才安迪讲柱子腐烂的这个情况很严重啊，但是实际上也不那么严重。这个呢，老百姓他把底下截掉了，装了一个，这个在古代呢其实有个说法，这个叫制，就是一个可以抽换的东西。我们祖先也很聪明，知道这个地方反正会坏，我们就让它能够换不就好了，在结构上没什么问题。中国南方纸这个东西还不少，这个东西也给我一个很大的启发。我从前读了营造法式啊，一个北宋的时候，一千年前的一本书啊，他说到柱础这个东西啊，古用木，今用石。那么但是我在福建工作，我在南方做过很多地方的调查，可以说长江以南，包括西南，甚至包括西藏，用木头柱础是很普遍的东西，特别是早期的建筑了。那为什么北宋的书会说古用木，今用石呢？我后来再一查，我知道这个李诫啊也蛮懒的，他也不动脑子，所以大家别千万中国的文献也不能够迷信，他是在抄许慎，就是东汉时候说文这本字典，说文里就说柱础这个东西啊，古用木，今用石，因为他说的是朝廷，指的是河南，指的是中央政府所在的地方。但中国地很大了，一直到今天在很多地方我们看到的木头的柱础了，做的也很好看，也没什么问题啊。斜梁斜柱这个三角形，营造法师引用了很多古代的文献，都讲这个东西。那么西式的三角寒架，我们现在还能常常看到，因为这个东西非常科学，非常合理了，非常省材料了，对吧？受拉的构件和受压的构件都分得很清楚。这个细细的这个钢筋铁条嘛，那当然是受拉的构件，对吧？这个比较粗的当然是可以受压的。中国人为什么不喜欢这个东西？把斜梁斜柱跟忤逆连起来，我觉得其实它有一点这种象征，就是说它象征着斗争，这个比较符合欧洲的文化，欧洲人是喜欢斗争的。在英文当中有一个词叫 conquer， 就是征服，爬到山顶叫征服，把一个人打败了也叫征服，把一大堆肉吃下去也叫征服，胜利的当然都叫征服，但是在中国当中很少有这样，我征服了谁，但是欧洲人喜欢征服。 师傅，您的知识渊博，博古通今，众私塾学堂之中想必已经无人能及了呀。 哪儿啊，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你还没听过知识开讲吧？ 令为师受益匪浅呐。 哦，世上竟然有比我们学堂还厉害的，我要去听听。 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电波中的知识学堂。 知识开讲啊，这一次安排的是著名的古建筑专家方庸先生主讲的中国传统建筑。前面呢，我们关注过三角形之后呀，下面要谈到的是中国建筑的灵魂，也是中国建筑的标志，这就是斗拱。什么是斗拱呢？斗拱是中国建筑上特有的一个构架啊，是由方形的斗、升、拱、翘、昂组成，是较大建筑物的柱与屋顶之间的过渡的部分。它的功能是承受上部支出的屋檐，将屋檐的重量啊转接到柱子上。一般情况下呀，凡是重要的或者是带有纪念性的建筑物才会有斗拱的安置。斗拱和斜撑这两种构造啊，经常出现在中国古代建筑当中，而这样的两种构造其实也蕴含着三角形。 大家知道斗拱，有人说是中国建筑的灵魂，是中国建筑的标志，中国建筑协会的那个会标就是斗拱。清华大学那个建筑学院里面除了两个东西，一个是 L 的柱头，一个是斗拱，一个是西方建筑，一个是中国建筑。那么斗拱到底是结构还是好看的东西呢？这个争议性非常大。总归是斗拱这个东西啊，是非常好看的，斗拱是非常重要的，斗拱在中国文化当中的确是不可忽视的。颐和园里面皇家建筑的这个金龙河西彩画，对吧？翻翻的这个是斗，像这个转米的斗，然后这个横向的这个稍微拱拱的这个拱。那么这个东西的作用，从大概1800年前的一些建筑来看的，那虽然这不是建筑实物，而是模型，但应该说那个时候这种做法是很普遍的。东汉的陶楼，全国各地都有东汉陶楼，这种斜撑是非常多的。东汉时候有斗拱了，但是这个陶楼这种做法很多。那么在中国的地方性建筑民居当中很多了，这个没用斗拱，这个用了斜撑的。斜撑当然也可以做得很好看的，在泉州这个东西叫竖材，就是斜竖着的材料啊，也可以经常做成一个人呢、啊，做成一个狮子啊，做成一个瑞兽了。那么湘西的这个所谓的吊脚楼，实际上也是斜撑的，它简单，你也许会觉得不好看，它不像斗拱那样，但是它很简洁有效啊。那么那景德镇有一个陶窑，制那陶瓷的这个窑，它的里里外外都没用斗拱，因为它是一个工业作坊，用了很多斜撑。如果用斗拱的话，当然好像大家会觉得更合适一些。这个斗拱和斜撑呢，在同一座建筑当中并存的，它是交替使用的。它是如果我们说斜撑是一个斜向的一个干墙的结构的话，那么斗拱呢，它就是一个水平垂直相交的一个榫卯结合的一个柔性的结构，干柔相济。蓟县的独乐寺观音阁差不多1000年了，辽代的，它是一个1000年的建筑，它是一个木头的建筑，它是一个缺少科学理性的结构，它有一个暗存。中国的一些高层建筑啊，有一些暗存，在它的名称当中啊都有斗拱。它这个中间呢，因为观音阁是要把观音这个大观音呢在里面保护着，它是观音的家，观音很高很大，所以这个阁很高很大。它中间有一个结构层，结构层是用了斜撑的，原来就是这样。那么结构层是看不见的，除非你注意，你上楼梯你仔细看你才看得见，要不然你是看不见的。凡是看得见的地方，特别是从外边能够清楚的远处的看得见的地方，它是斗拱，非常壮观的，非常美丽的灵巧的斗拱，画了很多彩画的斗拱，里面也是看得见都是斗拱，但是看不见的地方它用了斜撑。如果没有这个斜撑暗层，没有斜撑暗层，相当于打了个箍了，它四边都是这样，我想这个独乐寺观音阁可能会倒的。反过来，如果全是斜撑，没有这个斗拱的话，因为大家知道斗拱它是容许位移的， 它是容许变形的，容许它歪歪闪闪的了。没有斗拱的话，它可能也会倒的。现在全世界最伟大的木头建筑是山西的应县木塔，也是个辽代的建筑。辽代这个契丹族在建筑上是非常伟大的，大家看看辽代的建筑在中国古代建筑当中也许占到半壁江山的。应县木塔60多米高，歪歪斜斜很多年的，但是它还没有倒。它实际上是9层，它有5个明层，我们从外面看得见的。它每个明层之间，两个明层之间有一个暗层，跟独乐寺观音阁一样，暗层里面是斜层。从外面从远处能够看见的地方是斗拱，是华丽的斗拱，对吧？所谓中国建筑的灵魂的斗拱。但是在它的暗层里面你是看不见的，它是斜层，全是斜层，有4个暗层。虽然它现在歪歪倒倒的很厉害，它1000年呢它终究没有倒，应该我的看法是说它干柔相济了。没有暗层的斜层，这个打箍啊它可能会倒。没有斗拱去吸收这个冲击力、地震力、风力，它可能也会倒。 感谢方庸先生详细的讲解。在中国的传统建筑当中啊，三角形一直是有着持续性和生命力的。但是中国传统建筑为什么不喜欢三角形，不喜欢斜向的构建呢？可能也是担心隐含的内在冲突以及它可能导致的突然的破坏。另外，具有稳定、坚固、节省材料的优点的三角形不太常使用的原因，也和文化风俗有着密切的关系。比如在宋朝的营造法式当中，就引用了很多早期的文献，讲到三角形以及斜向构建和忤逆啊这样的一个含有负面意义的词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古代呢，也成为了人们的避讳。我是刘莎，这一次的知识开讲节目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请您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接下来的纪实传奇节目，我们在下周六周日中午的11点到12点知识开讲节目当中再会。 记录时代变迁，展现社会风貌，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纪实传奇。我是你的人。